恨楚楚，无双宝剑映怒火，正藏在无底深渊，乡亲们悲恨难诉说，哀怨乡亲们七次无相威虎山，你说是无罪无边无岸，谁料想天出海花枯枝发芽，心待今天从此我认定共产党把后浪看，不管是水里走河里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一万险，少听那威虎山我一马 好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呢，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，裘派名剧《赵氏孤儿》的一段汉调《我未将闻此言》，如梦方醒，谢谢。

谢谢大家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铡美案》。